第五集，采花贼。 河流之上，一方小舟随波而荡。薛远眉目阴翳地站在船头，身后的大理寺少卿之子常玉言正悠然地自斟自酌，瞧着他一副狠戾的模样，好笑道：“ 你书弟得的原来不是疫病。” 玉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他耍心机耍到我娘的身上，老子今天回府的时候差点宰了他。 哈哈哈哈，还连累你爹被罚俸禄，让你爹同你在百官面前被圣上好好骂了一顿。 哼，可不是，他回府就和我对练了一顿，还让我下次找机会和小皇帝认个错。 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长得人模狗样，脾气却比狗还要畜生，脸上挂着君子的笑，心里想的指不定是什么阴狠损德的东西，胆大包天，没有规矩德性。要不是薛将军看得紧，别当我不知道你当真能做出把自己树地砍了然后扔出去喂狼的事，一点不怕别人的攻讦和道德上的责骂。一个大将军之子让你活成了土匪头子。 老子骑个马都能被他们说成闹事行凶，改天我在他们门前堆个金棺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才叫做行凶。 你想堆也堆不了，这又不是战场，哪来这么多头颅让你堆成高山？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，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。 哪里有荷叶？荷叶也不是这会儿看。 虽无荷叶，但我却看到芙蓉面了。喏，你看不远处飘的那个手帕，若我没看错，那手帕上面绣的应当是个仕女图吧。 薛远拿起船桨捞起手帕，手帕丝织柔滑，沾水也不沾手。薛远眯了眯眼，看清上面的图案之后，就是意味深长的一笑。 是不是仕女图？ 哼，不是。 他笑得渗人。 是龙纹图。 正在批阅奏折的顾元白突然觉得背上一寒，他皱起了眉，身边的人及时为他换了手炉，又端来了热茶，将殿内的火盆烧得更旺。对身子康健的人来说，这个温度已经是很热了，殿内的宫女太监头上都流着薄汗，但顾元白却觉得这个温度也只是刚刚好。他紧了紧手中雕刻精美的手炉，毛笔一挥，批完了最后一个奏折之后起身让人收拾桌子。小皇帝身子弱，长得也像是位极弱冠的模样，顾元白好几次都想解决一下生理需求，但每次一看到那儿就没了胃口。顾元白站在窗子口深沉地叹了一口气。田福生被顾元白派出去了，旁边随侍的是一个小太监。小太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 圣上可是有什么烦心事？” 顾元白刚要说话，就听得宫外传来了一阵喧哗，他眉头一皱：“ 外头发生了何事？” 话音刚落，就有人跑进来通报：“ 圣上，外头擒住了一个刺客。” 顾元白的脸色刷得黑了下去，比他脸色更黑的是守在一旁的侍卫长。批完奏折之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刺客一身黑衣，行踪诡异，若不是内廷早已被顾元白清洗了一遍，禁军和御前侍卫每个人都勤勤恳恳，怕是还发现不了此人。顾元白高坐在案牍之后，声音如过腊月寒风：“ 你是何人派来的？” 刺客被压着脸贴在地上，哭天喊地的叫冤：“ 谁会派一个采花贼来当刺客？圣上明鉴，小的只是色胆包心之下被蒙了眼，便大着胆子进宫想来看看。”“ 采花采到朕的宫中来了，你是看中了朕宫中的哪朵花？” 圣上语气沉沉：“皇宫里哪里有宫妃，称得上花的只有大内的宫女。”刺客奋力地朝着皇上那个方向看了一眼， 年轻的天子被他气得唇色血红，眼珠也冲了血，眼眸含着冰，带着怒，处处皆是风景，看得让人眼花缭乱，哪一处都不舍得错过。那刺客张大了嘴，震惊地看着圣上，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，低下头后也不回话。侍卫长猛地上前，狠狠踹了他一脚。刺客闷哼一声，骤然发力掀翻了那几个压制住他的侍卫，转瞬之间又被更多的人压在了身下。明黄色的龙靴在眼前出现，顾元白抬脚勾起了刺客的脸。这张脸上要是没有鲜血，长得倒是风流倜傥，明眸善目，是一张贵公子的脸。刺客眨去了眼旁的鲜血，专心致志地仰视着圣上。离得近了，圣上纤细的手腕都纳入了眼底，他诚心诚意道： 圣上，草民真的只是一时被色心遮了眼。 你当朕信？ 每一处都跟玉一般，比玉还要尊贵，娇养出来的这一身皮肉，流出的汗怕也是香的。刺客觉得心尖痒痒，觉得抬起他下巴的龙靴都香得很，辩解道： 小的在宫外瞧见了您一面，没想到您进了宫，更没想到您竟是圣上。 顾元白俯视着他，半晌冷笑一声，开了口： 把人押入大牢，好好审讯一番。 侍卫将人拉了出去，刺客还在笑着，眼睛在殿内乱晃，余光却不离圣上。顾元白咳了几声，冷眼看着他的笑面。人被拖了下去，侍卫长带头跪在了顾元白面前。顾元白瞥了他们一眼，也不让他们起身，过了半晌才沉着怒气道： 下不为例，堂堂大内竟然就这么让一个贼子冲到了宣政殿前，宫内的守卫都是废物吗？ 这个刺客满嘴胡言的羞辱，顾元白想了许多能是谁派来的人，偏偏脑子又在这个时候疼了起来。他揉着额头，眉间轻蹙，睁开眼就见着侍卫长张旭正在看着他。顾元白皱眉： 怎的？ 圣上，臣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 去查哪处出了纰漏，朕倒是要看看是谁给他留出了一个狗洞。 是。 侍卫长退了下去，田福生端详着圣上的面色劝道： 圣上该用膳了。 好好劝了一会儿之后，顾元白才勉强点头让他传上膳食。片刻之后，一桌子山珍海味的佳肴就摆在了顾元白的面前。但是再好吃的东西吃个三年也会腻了。顾元白本来就没什么胃口，动了一筷子之后就不想再动，心里不由得想到了番茄炒蛋、火锅、烧烤、汉堡、可乐等一系列美食，特别是番茄。顾元白以前其实对番茄无感，但这几年下来，他差不多都要对番茄产生执念了，想到酸酸甜甜的口味就发馋。可惜番茄在明代才会传入中国，他现在馋得口水直流，也吃不着这个大红果子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